只是不想再有隐藏。

缺。 这里是下一站回味，下面请欣赏小虎队带出的《不要难过》，黄维德演唱的《热爱》，品冠带出的《季节》。 好。

来见，眼眶笑一点，掩饰我的不完全，不完美，我的危险无所谓，比平常残忍一点，想 来听歌，请欣赏的是刘嘉玲和黎福辉演唱的《对爱不放心》，郑中基演唱的《半个我》，孙悦带出的《野火》。 小心，犹豫在矛盾情绪里， 你想隐瞒的秘密要过我更多情意，飞散在透明空气里，春意迷离， 爱是暧昧的东西，让我敏感又心急，稍纵即逝只留空虚， 你要我玩这场吧，要费尽多少力气， 为了什么我会对爱不放心，是自己还是别人的眼睛，如果够了真情，何不大胆惊喜，能敲开心门的人难追寻，为了什么我会对爱不放心， 还是别人的眼睛，如果动了真情， 何不大胆惊喜， 能敲开心门的人难追寻， 放心，却又不想太过小心，犹豫在矛盾情绪里， 你想隐瞒的秘密撩拨我更多情意，飞散在透明空气里，春意迷离， 爱是暧昧的东西，让我敏感又心急，稍纵即逝只留空虚， 这场拔河游戏，可知道我要费尽多少力气， 为了什么我会对爱不放心，是自己还是别人？

只在错过，总给没空气的你借口。穿上高跟凉鞋的我，对着镜子说，洗剪带的衣服的四周，好多的眼睛在看着我。一场四处蔓延的烈火，让爱无处闪躲。一杯调配好的鸡尾酒，眼神开始温柔。一场四处蔓延的烈火，呼啸走出生活。 继续来听歌，今天我们听到最后一首歌呢，是吕方演唱的《我找到自己》。感谢各位朋友收听今天的下一站回味，代表我们的编辑制作小唐和李楠，诚邀各位朋友收听下一次的下一站回味，再见。